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，敏感的双眼，小心的刺探，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。 两个人的世界，太多误解和是怕对方对自己冷淡，太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太情感？ 你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感觉爱是那是给我温暖，有时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？ 我真的 你不要咋胡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， 上了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 两个人的世界，太多误解和几冷淡，太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太情感？ 你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，都是给我温暖，是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？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应该那么说，说什么我是你是我， 我真的没有错，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要再胡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

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虽然我不能解释，但时间终于会走。